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早上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嗯，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疑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今天我们请来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选房师小陈。你好。 嗯，高老师好。 嗯， 大家好。 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在8月4号，也就是在下周六呢，我们楼市好声音会举办一个线下的看房团活动。那这次我们的活动主题呢，就是500万能在北京买哪儿的房。那这次看房的活动呢，我们不光是带大家去房山啊，看一看像一些楼盘等等，然后还会看一看目前比较热门的丰台的一些先进房。如果500万是您的买房的预算，那这次活动大家可以报名参加一下了哈。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下，是在8月4号的周六啊1点钟我们集合。集合的地点呢是在丰台区的南三环角门西的地铁，就是角门西那个地铁站啊。出来之后大家会看到我们有一个大巴车，上面挂着楼市好声音的一个条幅，大家呢来找到这个条幅的大巴车啊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看房团呢，因为相对来说啊活动量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只限定于70岁以下的朋友们来听众来参加哈。所以大家呢有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也可以随时的比如说拨打我们的电话，上班时间啊8501-3710，或者说关注我们的安居好声音来进行这个报名也可以的。两种方式再重复一下，一个呢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这个公众号，在上面留言，把您的姓名，把您的这个电话啊都留下来。另外一个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8501-3710， 8501 3710。如果没有朋友接听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这个呢是我们全年的一个活动。大家如果有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装修方面的这个打算啊，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报名。因为现在呢90月份要报名的要就这个装修的朋友挺多的，那现在也是在这个排队中，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啊，8月份或者9月份装修的朋友要尽快报名了哈，这样我们好安排我们的这个专家去给您去看一下啊，给您提出一些非常有建议性的这种意见，然后中间呢也会帮您去整体的去这个规划一下等等哈。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再重复一下，就是安居好声音我们的公众号，还有一个我们的电话8501 3710 8501 3710。好的，那我们还有呢，下面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问题啊。下面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公积金的啊，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公租房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二手房的一些关于中介的一些风险规避等等啊。今天问题也比较多，大家随时也可以把您的疑问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呢来告诉我们。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有位这个小小的朋友问哈，说关于公积金的问题，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用公积金贷款呢？当然肯定是，我觉得还是便宜啊，对吧？ 是这样的， 利率低呀、对吧？ 就是说现在最近啊，就是可能又到了一个买房的一个小高峰，然后很多很多那个网友呢，就公积金的问题，其实都在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大家都爱用公积金贷款？第一个肯定是它利率低嘛。那咱们现在商贷的利率是多少呢？那5年期以上，这个商贷的基准利率是 4.9。那咱们近几期都在说了，商贷最近银行的商贷政策比较紧张，而且也不算很友好。那首套呢要上浮10%，那也就是说，是5.39一个利率。二套呢要上浮20%，也就是说5.88。那公积金贷款呢，就相对来说利率比较低了呀。那5年期以上呢才是3.25。所以说大家为什么都爱用公积金贷款，首先它就利率低呀，也就是说特别是对于咱们刚需来讲，公积金贷款非常的实惠。那贷款额度，虽然公积金贷款的利率比较低，但是它对额度也是有要求的。那就是说如果是首套的话最多只能贷120万，那如果二套呢只能最多贷80万。所以说公积金贷款虽然额度低，但是它贷款的上限比较小，上限比较小。那公积金，有人就问了，那公积金贷款我怎么知道我是首套还是二套啊？其实有一个方法比较简单，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您名下有房，在北京名下有房，那就算二套。如果您在北京名下没有房，那公积金贷款就算首套。这很简单啊。 就是看你北京啊有房没房啊。 那如果有人问了，就是说我可能有房，然后之前也用过公积金贷款，但是呢我贷款现在已经还清了，公积金贷款已经还清了，并且我把我之前的这套房卖掉了，那我现在再用公积金贷款，我算首套还是二套啊？那如果是您卖掉的情况下，您北京的名下就算没有房了，没有房就算首套，也就是说您还可以贷到120万。公积金贷款还能贷到120万。然后咱们现在再来说一说公积金贷款的申请资格是什么啊。首先要满足4个条件。第一呢，借款人也就是说咱们贷款的人啊，在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账户，也就是说呢您现在正上着公积金呢，您现在有正规的公司给您上着公积金呢。第二个条件，开户1年以上，并且呢近期连续缴存了12个月。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您这开户已经达到1年以上了，并且公司给您连续缴纳了12个月了。那有人要问了，那我中间断了1个月行不行啊？不行，断了1个月重新算，必须要连续缴存12个月。那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公积金分国管跟市管，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那如果是说我可能之前在国管上的，那我现在换了工作，这工作转到市管了，但是呢从国管到市管我已经连续缴存12个月了，这样算不算呢？这样也算。也算。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说您目前正在缴存的一个状态。最后一个条件，申请人及其配偶没有未还清的公积金及贴心贷款，也就是说您现在没贷着公积金，或者说您之前贷了已经还清了。就这4个条件就是咱们公积金贷款的一个资格。那有人就问了，就是说我肯定就是说公积金利率低啊，那我可能贷的越多越好啊，那我怎么能贷到120万呢？如果您是市属的话， 单身的情况，每个月您个人缴存达到了870块钱以上，如果是已婚的情况下，每月已婚的这两位中间的一位达到了缴存额达到了1038块钱以上，这是试管。国管呢比较复杂，它需要一个公式，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您可以去这个国管公积金的官网查一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比较特殊，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他每个月的公积金不仅超过了这个1000多，而且还更多。但是呢，他在贷款的时候呢就遇见问题了，就是说这个公积金的这个管理中心啊，认定他可能每个月上的公积金多，然后他就有一定的购房的能力，所以也不会给他贷到120万。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对于每个月缴存额的这样的一个限定，但是呢您具体的情况还是要问您这个国管跟市管的公积金管理中心。 当然这里边还得加一个，这也是以前跟大家也说过很多次的啊，就是这关于这公积金到底能不能贷120万，或者是能不能那个贷好这个25年的年限啊，就是有可能比如说刚才像小陈说的，就是他上的比较多， 对， 或者已经达到了这种上限，现在上限的北京应该是6000多少来着，6000多少啊， 对， 好像是。如果你达到了这个上限的话，如果是夫妻双方都达到上限的话啊，那就有可能你能贷到120万，但是呢你贷不了那么长年限， 对， 就是他也会没准从这个方面去卡你，也许只能贷5年，是吧。当然如果比如一方的话，也许可能只能贷10年左右哈。所以还是要看这个，虽然能贷这么多，但是每月如果说这个年限少了其实也是不行的呀，很多朋友就承受不起嘛。所以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多问清楚一点，不要想当然说啊，我满足这个条件我就肯定能贷到120万，或者说我能贷120万我就肯定能贷25年， 对呀， 是吧。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好好的这个掂量一下啊，就是问清楚。 对，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您涉及买这个二手房，它二手房的公积金贷款的算法可能还跟这个房龄有关呢。所以说您要做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对，所以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说买这个最少你也买2000年以后的房子， 是吧， 然后包括越新的越好，但是次新房什么的啊，一几年的房子等等。为什么有的不建议大家去买那个70、80年代的这种老房，就有可能你去贷不了款。 对啊。还有网友就是说，那可能他比较年轻啊，就是说可能我自己我连我是市属还是国管都不知道呢，怎么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直接问您同事， 直接问一下您公司负责薪资方面的同事。 对对对。 下面回答几个网友的一些问题，个人的问题啊，就是说小小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已经现在正在公积金还款中呢，他还可以再申请公积金贷款吗？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刚才咱们说了4条，然后 还完了才可以。 对，他不符合最后一条，就是说您必须得把这公积金还完了，您才可以再贷公积金。这个网友大刘有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之前办理过公积金贷款，现在呢已经还清了，并且卖掉了。那现在他是北京名下没有房子，还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吗？能贷多少钱？这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还清了，并且卖掉了，他现在在北京就算名下无房的一个状态了，还是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并且最多还能贷120万。这个网友小胖有个问题啊，他说他之前领取过公积金，那说他问啊，他会不会影响我的贷款额度？他其实这个东西也跟市属跟国管有关啊。如果是市属的话，您之前取过公积金其实是不会影响的。但是国管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有什么有这个国管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公式。这个影响的怎么影响呢？就是说他可能跟这个公积金里的储备的额度，还有您取了多少钱，还有说您上了多少年有关，也是一个公式，您去这个国管的官网自己去算一下。包括国管呢其实相对来说比市管要严格一些，就是说如果是您在银行有过这种逾期记录的，也会影响这个国管的公积金贷款，也会影响国管公积金贷款。所以说咱们在公积金贷款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去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去问清楚了。 好的，我们也是把近期的一些关于这个公积金贷款的一些问题吧， 做了一个集合。 对对对，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问题呢，随时的，因为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嘛，随时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问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两个活动，一个呢是我们在下周六的一个活动，8月4号，是下周六吧。 是这周六还是下周六？有点晕啊，应该是这周六吧，应该是这周六啊。嗯、这个我们八月四号啊，就会有一个这个线下的看房团的活动啊。那这次我们活动主题就是500万能在北京买哪儿的房子。所以这次看房呢，我们不光是带大家去看看房山的一些楼盘，也会看看目前比较热门的丰台的一些先进房。所以如果比如说这个500万是大家买房的一些预算的话啊，大家也可以在这次活动当中去报名。我们集合的时间呢是八月四号的周六啊，应该是这周六啊，这周六的1点钟在丰台的南三环角门西地铁，记好了我们那个地铁站啊，角门西啊那个地铁，出来之后呢，会有我们的一个活动大巴车，上面会挂着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找到这个条幅的大巴车，就能找到我们了啊。然后呢，报名的方式，一个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再进行留言报名，留言的时候您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一定要写上，另外一个可以在节目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501-3710 8501-3710。那这次活动呢，因为毕竟看完活动可能相对来说活动量比较大一点，因为包括还 天气也比较热， 对，然后又有社区啊、样板间啊什么的，所以仅限70岁以下的这个听众来进行报名哈。因为岁数太大了，怕万一有点身体不舒服比较麻烦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这次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记好了我们的两种方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全年的活动嘛，现在已经马上这个八月初了。一般在八月底和九月份要装修的朋友比较多，那这部分朋友呢，现在您就要报名了，因为前期可能还得有设计，你还有打着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尽量的希望能在设计之前让我们的专家去帮您去看一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所有的这个结合大家的一些问题，然后跟你的设计师说，然后根据这些老师的这种建议啊，再去设计啊等等， 结合房屋情况跟个人的喜好， 对，要不然的话这个您已经弄完了，然后再去帮您说提点什么主意什么的，其实就有点晚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打出点富裕量哈、啊。如果有9、10月份要装修的，8月底要装修的，那希望大家赶紧报名，因为现在排着的人还比较多啊。所以大家呢，尽快的来进行报名。报名也是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里面来进行报名，留下您的电话、姓名，还有您的房屋子的大概位置。另外一个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下面再看下面的大家的一个问题。下面就关于共有产权房啊，这个有朋友问到说，共有产权房到底怎么贷款，说能贷多少？ 共有产权房这个比较好记啊，就是如果您是说北京的首套房，并且呢没有贷款记录，全国没有贷款记录的情况下，共有产权房的最低首付是30%，也就是30%。那如果呢同样是北京首套房啊，全国有贷款记录，那是最低首付就变成60%了。举个例子啊，如果是说您北京没有房子，然后在全国呢也没有过住房的贷款记录，那我就想在北京申请买共有产权房并且贷款，那最低的首付比例是30%，30%。如果呢您在北京没房，但是呢在河北用贷款买过一套房，那如果现在在申请共有产权房的话，最低首付就到了60%，也就是60%。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啊、 是的， 对对对，所以大家这个也要记清楚啊，关于共有产权房啊。 对，有的人朋友就说，那我北京的名下没有房，并且呢我也有资格申请共有产权房啊，但是如果说您在外地买过房有过贷的情况下，那首付就要提高很多了，就到了60%了，您要记清。 这个其实跟我们正常买房的是一样的，买商品房也是这样子的嘛。 商品房是这样的，商品房咱们商贷的首付如果是这个普宅的话是35%首套，普宅35%。那如果是非普的话是40%。那如果是二套的情况下呢就会更高了。二套普宅呢是60%，那如果是非普呢就是80%了。所以说买这个普通的商品房这个首付还要更高。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说共有产权房这个住房贷款大概多久能够审批呢？ 这个贷款机构在受理贷款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就会审批成功的。所以有的人担心，我这个共有产权房属于保障性的房，会不会这个贷款给我审批的慢啊？并不是这样，10天之内就给您审批。 当然这个东西啊，这个前一阵子就是有那个就是317之后啊、有一段时间可能相对比较慢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银行啊或者根据现在的一些情况来定，也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这个这几天就能办完。 慢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咱们可以来讨论一下。首先就是说您的材料可能是准备的不全不周密，第二呢可能您的信贷有一些问题，第三呢就是银行真的压了很多贷款的单子，然后再逐一的去审核审批，所以延长了这个审批的时间。为了避免这个让银行去延期啊，首先您一定要把材料准备清楚，第二一定要爱惜自己的那个信用记录。 没错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位朋友李欣的问题，说我不是北京人，说我可不可以申请公租房，那申请的条件是什么？ 这个新北京人也是可以申请公租房的，但是有一定的条件啊。第一个呢就是说申请人啊必须在京有稳定的就业，那工作单位啊需要在北京市注册，那所处的行业呢也是要符合北京市的发展需要，未列入产业禁止的限制目录。这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首先啊您这个工作单位是在北京市注册的，第二是符合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要的，不能是那种比如说违法乱纪的呀，或者是说不符合北京市发展的这种行业，这个是不行的，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申请人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包括年满18岁且在45周岁以下，那在京呢连续缴纳社保和个税满60个月，这个比较好理解了，在京连续缴纳社保和个税满60个月，然后还有一个年龄的需求限制，就是年满18周岁并且在45周岁以下，就是18到45岁之间。第三个要求，那申请人家庭成员在京没有住房，在京呢也没有购房记录，且没有享受过保障性的政策性的住房，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啊。什么叫申请人家庭成员？您和您的爱人包括18岁以下的子女，在京呢没有住房也没有购房记录，那没有享受过保障性政策性的住房。什么叫保障性政策性住房啊？比如自住房，比如咱们现在的公有产权房，比如之前的廉租房，这些都算政策性的保障性住房。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说，申请人家庭成员至少有一人在项目所在区工作。也就是说您想申请海淀的这个公租房，您这个家庭成员必须有一个人在海淀工作，必须有一个人在海淀工作。具体流程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啊，咱们如果说您觉得您并符合这个条件啊，先去登录北京市保障房中心的官网，全程都是在网上去登记的，您将自己的一些信息材料然后在网上进行一个登记。第二，资质审核，这个住建委啊会审核您的这个资质。第三，就进行了摇号配租。最后呢就是选房签约。然后呢刚才咱们说了啊，目前北京市的公租房啊以区为主，实行年度计划管理，所以说呢每个区它的条件可能还有一些不同。如果您是北京人也好，新北京人也好，去所在区您所在社区的这个居委会，然后居委会会给您出具更加细致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您再根据这个去网上申请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这边老李问一个问题，说听说现在可以自己去大厅进行购房资质审核了吗？具体怎么弄知道吗？ 这个确实是可以了呀。但是呢可能经济家庭跟非经济家庭不一样。那个咱们先说经济家庭啊，经济家庭呢就是说您带上您的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包括这个复印件，还有就是需要在网上先下载一个家庭购房申请表和购房承诺书，去住建委上自己下，然后准备完了这些东西之后再去大厅，这是经济家庭。非经济家庭呢，除了刚才这些东西之外，您还要提供一个居住证，或者是说暂住证，然后还要有一个这个5年的缴纳或者是这个社保的证明，加上复印件一份。准备完这些材料之后，然后您再去您所在区的这个大厅，房管局大厅， 去了房管局大厅呢，就流程就比较简单了啊，就准备材料，然后现场的取号，包括去填一个表，然后这些东西都完成之后，您从大厅里出来，结果查询。结果查询呢，会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取出具，然后在哪查？您去这个住建委上自己查一下，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资质了。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呢有位朋友啊说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能回听我们的节目啊？这样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晚上呢7点到8点啊，周一到周五是有重播的。另外呢周末的话呢就是周六周日的重播时间呢是7点到7:30啊，半个小时。另外如果说这些时间大家可能不凑巧怎么办呢，您可以一个是到我们的北京广播网上面会有一个回听回放，另外一个也可以到我们电台自己的这个听听 FM 上啊，里面也会找到我们以前的节目，不光我们这一周的了啊，可能之前的节目也都能找得到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个听听 FM 然后来进行收听也可以。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还有我们在8月4号我们的这个看房团的活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留言和报名，拨打电话85013710也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

为这次我们看房团活动需要参观一些样板间啊、社区啊，活动量比较大，所以呢还是仅限70岁以下的听众来参加啊，因为天气也比较热嘛啊。好的，那这是一个活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啊、全年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啊这样一个活动，因为90月份呢是装修的旺季，那现在也是有不少朋友来进行报名了，所以呢如果啊您还是要在8月底9月初要进行啊、装修的朋友，那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因为现在的一个是要留出这个设计的啊等等的一些时间，再一个呢确实人数比较多哈，怕耽误大家的一些事儿，因为需要我们的专家提前去帮您去看一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您啊、包括全程的一些跟踪啊，所以呢就是人比较多嘛，所以大家现在都在排队中啊，所以如果有着急的尽量赶快报名，还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另外一个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85013710 85013710。行，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第一条信息呢是关于这个海淀的非经济共有产权房申购的一个事儿啊。海淀区的房管局呢发布公告说，海淀区的中铁碧桂园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住房呢进行了第二次的批次的这个申购登记。185套面向非经济家庭的房源从明天开始是申购登记。截止的时间呢是8月11号的10点。而和预计的一样啊，海淀这次对非经济呢是采取了人才家庭优先的这样一个计划。 去年年底啊，这个中铁碧桂园这个项目的共有产权房其实就是开始登记了，因为当时呢就是616套房源是面向了一个经济家庭，那这个现在要这个进行申购呢，是主要是面向咱们非经济的无房家庭，配售了一个185套房源。那无论是说之前的这个自住房啊，还是现在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其实说北京在城区除了这个东西城外的四个区里啊，都是供应比较少的一个区，所以说呢海淀的这个家庭啊，除了东西城家庭之外，那就是说可能就是大家的叫苦就比较多了呀。而这185套房源啊，其实面向的是非经济，就是咱们新北京人的这个家庭。那之前呢有大型共有产权房在申请的时候有一个社保的要求，那这个社保要求可以说是说从申购共有产权房以来最严的一个，必须要满足在大兴上购24个月的社保。而这次呢咱们在海淀的这个第二批次的共有产权房啊，没有那么严，只是要求申购的，也就是说今年七月这个申购人在海淀有社保就可以。但是呢海淀这次也有它的特点，海淀呢这个第二批次面向新北京人家庭呢，它很注重人才，它把这个申购家庭啊分成了三组，而且呢这个三组是按次序摇号跟配售的，也就是说呢得所有前面的组配售完全有剩余房源的话，才会轮到后面的组。这是三组。那第一组呢是这个海英人才，就是说入选海淀区海英人才且在海淀区工作的非本市户籍无房家庭。第二组是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那要求呢咱们申请人啊在海淀的园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然后并且呢可能对这个公司还有一定的要求，同时呢申请人必须拥有国家承认的硕士或者是含硕士啊，或者是硕士以上的学历，拥有学历证、学位证。那第三组呢，才是在其他在海淀工作的非本市户籍家庭。所以说，海淀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它特别特别的器重海淀的人才。 好，我们来关注下第二条信息。日前呢，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和北京银监局、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北京市住建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联合印发了关于明确北京市共有产权房住房购房人使用个人住房贷款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呢，明确了北京共有产权住房贷款最低的首付比例。需要提醒的是，北京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呢，有关共有产权房首套房贷的执行的最低首付比例呢，是20%。 这个刚才咱们之前说了呀，这个通知首先明确了一个咱们北京买房的一个信贷政策。那购买这个普通商品房的家庭啊，如果是在北京没有房，而且呢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他购买普宅是首付 35%， 非普呢是 40%。 那如果是经适房、共有产权房这些保障性的住房，那最低首付比例是 30%。 那如果是名下有住房贷款记录，那购买普宅是 60% 的一个首付，非普呢是 80%。 所以说呢，共有产权房呢属于第二类，就是保障性的住房。这个通知啊还明确了一点，就是刚才咱们也讨论的，就是一个银行审批时间。那通知呢明确了商业银行那公积金中心的贷款审批时限是10个工作日之内必须得完成审批。但是刚才咱们也说了呀，一旦银行可能超过10个工作日之内了，可能就是您的第一信贷有问题，第二是材料没有交的更明确的问题。 好的，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呢，房屋买卖呢无疑是一件大事儿啊。购房人不仅希望能够顺利的实现产权过户，还希望购买到的房屋呢足够干净，也就是不存在他人的一些户口登记的问题。如果对房屋的情况呢缺乏了解，合同条款又约定不明的话呢，很容易因为户口的迁移呢问题产生纠纷。那记者也是从北京三中院了解到，2015年到2017年啊，该院的共审理涉户口迁移房屋买卖合同的这个纠纷案件呢是53件，其中有普通房屋呢，也有学区房，有出卖人家庭的户口，也有案外人的一些户口啊。这个反正有的时候买房的时候，这户口这事儿确确实实得好好的打听一下。 对，所以说咱们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啊，其实大家现在都是大多数都是通过中介机构来进行这个买卖的呀。其实，在中介机构提供的这个格式合同之中呢，大多是会对这个户口的迁出时间和违约金做约定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小的中介或者咱们就是买方跟卖方自己交易，然后有这种想不到的情况下，最后有一个户口的迁出的这样的一个纠纷。所以说呢，刚才咱们高老师也说了，就是说在之前判定的很多的案件之中，那涉及学区房买卖案件有20%，所以说还是挺高的。那如果先签订合同，那等还有一类人啊，就是说先签订合同，然后呢再等房屋满2年呀，或者满5年再过户，这样税费少一些嘛。那这样的行为其实也是不可取啊，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风险。首先就是说，可能原来的业主、原来的买家他违约了，他不想卖了，或者把房子就地涨价了，那买家是不受任何保护的。或者呢就是说这个有一房二卖的现象，他卖给您了，然后也卖给别的家了，但是呢这个合同呢并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说您的利益也是不受保护的。包括如果这个房屋啊被查封，有一些这个银行的一些纠纷，那也是说这个房屋可能到时候您既交了钱，这个房子最后还不是您的。包括这个买家可能用这个房子去做抵押贷款了呀，最后还不上这个钱了，银行把这个房子收回了。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咱们也是有以前也有媒体也报道，咱们也遇见过的，就是说这个产权人在这个之中可能他不幸的过世了，然后呢就会产生一些与这个产权人、继承人还有买家多方的一个合同的纠纷，这样就真的太麻烦了。 所以啊，就是关于户口这事儿呢，我觉得首先啊一定要问清楚，先问啊，就是问清楚你这里边有没有户口。 对 啊，不管是因为学区房的问题要上学的问题，还是说以后可能我这个不用上学，但是有别人户口在你户里也是一件事儿啊，也很麻烦嘛。 那万一以后若干年之后，这个房子可能有涉及一个拆迁的问题，那这个房子里有多个户口，可能 对于拆迁可能来说就是一个纠纷。 是、嗯、所以呢就是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里面有没有户口，那这个户口是谁的啊，如果是涉及到那种可能里边有好几个还有外人的上一家在上一家的这种、嗯、就比较难办，您尽量就别选这样的有纠纷的房子。 对， 如果说只有上家的话，那你跟他说清楚了你什么时候要搬出去，如果不签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你有一个违约的条款一定要写清楚、嗯、比如说我们按的每天的多少的违约金来进行支付，然后还是怎么样哈、 嗯、 一定要写清楚， 一定要写在合同里。 没错没错啊、嗯、这点非常的重要啊，之前也是有很多朋友吃了这方面的亏嘛、 嗯、 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再看下一条信息。7月26号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的第五次会议召开啊，北京市发改委的主任呢也表示说，今年的4月份呢5月份创下了半年高点之后啊，6月份7月份北京二手房住宅呢有所降温，7月份之后北京二手住宅的单日的签约量呢基本都是在800套以下，不仅北京的二手住宅市场交易量一直难以回到去年同期水平，从一线城市和20个典型城市的二手房市场整体交易情况来看，上半年都处在一个低迷期。 嗯，整体来说咱们全国的楼市情况就是说更稳定了。那今年的上半年呢，20城二手房累计成交了约是 63.5 万套，那同比下降了 20%， 那降幅比较多的啊，降幅比较多的城市就是一线城市比较低迷，那四个一线城市中有三个都是负值，也就是说一线城市的成交量其实它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那今年上半年呢，成交量虽然说比这个去年的下半年啊，而且虽然是有下降，比去年的下半年呢还有一点回升的状态，那所以说呢主要说就是说一线城市可能根据一些现在的政策呀包括信贷啊都不是很友好，所以说可能大家除了刚需的情况之下，可能没有那么着急买房的人可能就在慎一慎，或者说我现在先不买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嗯 嗯，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今年的上半年呢，全国各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呢近200次，创历史的一个新高。各地呢严格执行各项调控措施，楼市的总体比较平稳。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一个数据，说6月份呢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的销量销售的价格总体稳定，二线城市呢有所上涨，三线城市上涨势头得到了抑制。未来落实房住不炒，还将如何来进行发力呢？ 嗯，刚才咱们说的其实是全国范围内一个那个房产数据的问题，然后咱们现在去聊聊政策的问题。那今年上半年呢，也就是说一至六月啊，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高达了190多次，那比去年同期啊116次又多了 65%， 共有73个城市啊出台了这个调控的政策，那包含比如限购政策100多条，那限贷政策170多条，那有51个城市及海南进行了全域实行的这个限售政策。所以说呢，上半年的调控呢不仅仅是简单于我们之前说的啊限购限售包括什么限贷啊限价，上半年呢每个城市对于因城施策和分类调控特别的明显，那手段可能更加的多元啊。首先呢就是限制房价涨幅，那规范市场的秩序，所以说呢进行因城施策之后呢，可能各地根据各地的不同的一个房产情况进行一个各地有各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调控。第二呢就是收紧房贷，那利率普遍上浮了，咱们都知道也一直在聊啊，现在北京是首套上浮 10%， 二套呢上浮 20%， 更有甚者就是说一些小的银行啊，之前有消息就是说可能上浮到了 30%， 所以说现在利率的信贷确实对刚需来说不是很友好，比较严格。 嗯， 那政策方面呢，肯定是落实一个房住不炒的一个政策定位。嗯，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想参加我们本周六的看房团啊，或者是装修陪同计划，一个是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好的，我们看下面一个黎明的问题，请问石景山商圈总价400万内适合刚需的小区有哪些？ 那石景山商圈其实推荐这个鲁谷片区啊。首先这个鲁谷片区属于石景山稍较老的片区之一。那首先鲁谷片区它是在这个有临铁，临这个地铁一号线，还有一块就是它有石景山最大的这个商业配套万达广场，所以说它无论是坐地铁还是日常的购物都比较方便。那总价400万内能买一个大概是60到70平的这样的两居，比较适合刚需啊。推荐这种比如去永乐啊，永乐西区、东区，永乐是一个很大体量的片区啊，二手房。包括这个可以去这个六合园、七星园，包括老山小区去看一看。但是呢有个特点，就是说毕竟这个价钱不是很多，那要买到的房龄可能会是在80年到2000年之间，不是很新，但是呢至少它交通有了，一号线地铁配套也有了，万达广场学区呢也不是很也还不错，所以说比较适合刚需。 好的。那边呢这个前两天不是说还有一个是限定房吧， 对这个是共有产权房，主要是在这个共有产权房，也还是比较不错的，算是说应该是石景山第一个要入市开始申购的共有产权房项目了。所以咱们在石景山的人，石景山的网友朋友，然后想申请共有产权房呢，可以近期重点关注一下。 好的。来看下一个李丽霞的问题，说是单身，名下呢有一套房子呢已经出售了，房屋核验名下已无房，那房屋核验呢这个没有房的话，现在购买这个新房为什么不能办理网签还显示我名下有房呢？ 这个您再等一等，因为它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如果还不行呢，就是您去问一下去相关部门问一下，因为说它这个等您提交资质啊到这个审核还有一定的时间差的问题，所以说您再等一等，一般是1到3个工作日，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甚至一星期了，您还没有查到您这个信息，就去这个当地的这个房管大厅去问一下。 另外在这儿还要提醒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2000几年那会儿买过房的朋友啊，就是那会儿呢一般好多现在大家都已经还完了嘛，这个房贷啊，但是那会儿呢可能有的是通过这个商贷，有的是通过公益金，有的可能是混合贷啊。在这儿呢做一个提醒，之前呢有朋友都碰上过，当时可能做的是这种混合贷，混合贷的时候呢，就是关于这个商贷这部分啊，可能他那次去查了的时候觉得因为也没房了，对吧，房子也都卖了，然后呢贷款早就还完了，为什么显示他贷款还是没有还完，就是他会有一个这种需要你自己到这个房管局那边去做一个重新登记的这么一个工作。就是那会儿吧，可能 对 可能属于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他的那个 网，主要是那会儿可能还比较落后一些，没有现在都联网了呀，然后都是数字化办公了， 对， 可能还需要您去这个当地的部门，然后去做一个复查审核。 对，因为它有的时候它还不像说单一的这种贷款，那有这种混合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点乱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做一些核验也好，或者在什么样也好，出现什么的问题的话都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因为虽然以前遗留问题，但是办起来还是挺快的，很快就帮您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有这样的问题不止您一个，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还是要去自己去查一下，看一下怎么回事，问一下，把这个做了这个登记了就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说本人呢在北京社保呢是满5年了，爱人不足5年，我公益金双方都连续满1年，这样的话可以用双方的公益金来进行贷款吗？ 这位朋友可能他在购房的时候可能还稍微有点乱啊，这个社保是跟您买房资质有关，您和您的爱人算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呢只要有一个人有购房的资格就可以买房，这个是社保。那公益金啊，公益金双方都连续满1年了，可以用公积金贷款吗？是可以的，然后双方都符合这个公积金，双方一人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下面再看一下辣椒的问题，请问了解石景山的这个五里坨区域吗？说那边有限定房想买，但是对这个区域呢不太了解，能给分析一下吗？ 这个石景山五里屯区域，它其实是算石景山比较靠北，然后呢它再往北呢就是石门头沟，所以说算是石景山北部的一个与门头沟接壤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五里屯这个区域其实是对于石景山人比较熟悉了，但是对于咱们可能北京人呢很多人还不知道，因为它之前毕竟就是比较普通，名不见经传。石景山五里屯地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去年拍了一块比较高比较价钱比较高的地，就是三块县境房的地。那这三块县境房的地呢，今年都转化成县境房的项目了，并且现在都是可以对外，然后去有售楼处啊，大家可以去看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五里屯这个区啊，它属于浅山区。什么叫浅山区啊？正好挨着这个香山跟八大处的后山，所以说以后如果是您住在五里屯这个区域，推窗或者说从那个窗外从家里往窗外看，是可以看到这个山的，它属于浅山区。那这个是这个五里屯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情况啊。那说到交通跟商业配套呢，其实五里屯这个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待发展中的一个状态。那商业配套呢，就是没有大型的商业配套。那据它最近呢，就是金岭街区，它属于一个北京的老城，有一些商业配套，交通呢也没有那么方便，据地铁大概有六站。 好的，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是周三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问哈。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情人又会遇见你。